各位观众你好，我是梁锦祥，咁我是 MyRadio 嘅台长啦。咁我主持嘅节目咧系多到我自己都唔记得嘅。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 MyRadio 系好需要大家长期嘅同埋稳定嘅支持。咁呢个支持咧，其实要体现喺嗰个月费上面嘅數目，咁所以咧我就喺度呼籲大家咧，繼續係交月費俾 MyRadio， 特別咧係之前我個人所負責同埋有份主持嘅節目，多謝大家。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鬱敏新書襲擊梁振英，現已接受預購。 預購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字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人心人生第168集的第二部分，咁喺度提一提大家先，咁咧就啊就嚟又月尾啦，咁大家吓、记得交月费啦，又咁啊，同埋支持一下鬱敏本身书啦吓。咁啊，我哋而家又继续讲我呢个老友阿远吓，即系由呢个最初，其实今日咧我哋想讲嘅嘢系最初佢由一个好虔诚嘅基督徒咧，即系慢慢佢有啲觉悟，有啲覺受啊，唔好講覺悟，有啲覺受，有啲感受，跟住有啲轉變， 有啲人即係叫做喺宗教上面一啲反省咁樣啦。 係點發生嘅其實？ 其實都幾諷刺嘅，係因為喺教會，你翻得教會多咧，尤其是轉過幾間教會咧，其實我係為咗有幾次啦，係即係同啲教會好高層嗰啲領袖即係鬧翻，可以話又唔係鬧翻，係其實就係為咗一啲所謂弟兄姊妹的一些事情，即係譬如有時咧，教會裏面總會發生一些所謂糾紛，一些教會裏面 邊個唔中意邊個，邊個覺得嗰個人睇唔順眼， 正關於政策又好，關於個人生活又好，即係總之即係教會裏面周不時都會發生呢啲嘢。 咁因為人嘅地方就有是非嘅， 咁而好多時候就係、是、咁，因為我就同又咁啱，即係同某即係。因為當有些人跟教會發生糾紛的時候，而我咁啱又跟那些人很熟、很好朋友，咁其實就會有一種情況，就是我為了個同嗰啲人就企出嚟，就講翻一些即係我自己見到的嘢。咁而喺嗰個過程裏面，就令到我越嚟越同嗰、那個所謂教會的嗰、那個。 教會嘅建制 或者方向係啊，其實越嚟越大嗰個出入，即係我又唔會話喂覺得喂教會真係好唔啱啊，或者呢個世界上面所有教會都唔好啊，我又未至於係咁樣，但係其實就係好實際嘅，就係因為某啲人。一啲我自己相信， 好自然咯。嗰啲系你嘅朋友，咁一出咗事，咁你梗系会两边，你都会听下噶啦。 系啊，两边听下，咁同埋会自己用自己最大嘅能力，就系话，因为好兴噶嘛，教会成日话你要用啲属神嘅方法去解决啲问题。 咩叫属神嘅方法咧？ 越 即系等于佛教嘅合唔合乎佛法嘅方法。 咁如果讲得浅白啲，就系咪就系话你起码你讲一件事你嘅睇法嘅时候，有啲经文去支持自己嘅论点。 哇、啊，引经据典嘅。 系啦，但系最惨嘅就系我熟书又熟过啲教会领袖，同埋嗰段经文嗰个解法，即系甚至因为好多时教会领袖就系佢哋每个礼拜讲到都会去演绎嗰啲经文噶嘛。咁但系其实好多时我连嗰段经文，通常啲人点样演绎？嗰、那個來源或者嗰、那個成、個人哋個 system 係點樣 develop 出嚟？你嗰段經文點解會咁解？譬如十一奉獻咁樣啦。關於十一奉獻，咁好多時都係得嗰段經文去講嘅啫。咁但係、因為我自己睇好多嘅時候，我連支持同埋反對嘅論點我都知道。咁對於我嚟講，就係同嗰啲教會領袖傾起上嚟，佢哋就會覺得大鑊。 這個人 是沒有辦法從聖經去說服的，因為聖因為這個人 他根本就是拿著本聖經 結果就會變成他們就唯有去用一件事，就是你其實有猶疑，即是代表你對神的信心不夠。咁所以就很大鑊啦，就 其實這個是兩，我們很清楚是兩件事啦。一个就是喂，我信神是一件事来的嘛，我对神有信心是一件事的嘛，但我不满意你安排的另外一件事来 的。是啊，同埋我可以这样讲，我甚至我真的有一次我跟我教练就讲，我好有信心你现在这样行下去一定不行。个问题就是话佢，但是讲返转头就是 好支持希拉里坐监咁样，咪差唔多。 咁但係好諷刺一樣嘢，就係因為當你從一個所謂一啲教條上面冇辦法去同我去相即係相提並論，或者喺一啲地方去即係對等咁樣去討論嘅時候，其實就咪質疑我嘅信仰咯。 因為佢哋始終係好重嗰個 hierarchy 嗰、那個。 重唔重多我都有遇過唔重嘅，重嘅又有，但係有時係一個點講咧？尤其是因為我翻教會咁耐咧，其實好多時教會會好吹捧一樣嘢，就係屬靈嘅爭戰啊。其實咧， 屬靈嘅爭戰、戰爭 係 OK。 咁就係話你一個人每日其實撒旦就希望搶走你嘅靈魂噶嘛，喺耶穌手上即係講。咁其實就好似每一日就係一個戰爭咁，所以咧通常有你喺教會裏面發生有啲事情係持兩班人持相反嘅意見嘅時候咧，就好容易會走到去嗰度噶啦，就話究竟邊一班人背後有撒旦喺度操縱？ 呢個好易喻， 係好通常一發生咁嘅情況，即係一膠着嘅情況。就会即刻跳到那里了， 就会嚼的了，就会。 是啊，就惨就惨，就因为我。 即这些情况都不只是教会的，是啊，就算是我们本土派的圈子里面都很多这些情况，即大家都原那个动机可能都是一样的，都是想做一件事。 嗯。 但是就个 approach 不同。 是 个 approach 唔同，跟住就哇你系鬼啊，因为你。 会嘅，尤其是一啲喺你对方即系每一方面嘅立论。都其實有他的立場那個論點或者他的原因的時候，你去到膠著的狀態很容易就會變到就是說喂你背後其實有沒有人操縱你，即是因為已經去到膠著了嘛，你想突破那個樽頸， 沒有新的 argument 拿出來就拿這些出來， 是啦， 你希望突破樽頸或者爭取支持的時候，很容易就會是一個叫做手段， 但其实去到呢啲位置已经系一个 accusation 嚟噶嘛，已经系一个指控嚟噶嘛。 系啊，所以你头先 咁你一去到指控，你就要有证据噶啦，系咪？ 系，但系所以你头先提起 hierarchy 嗰样嘢，我又唔会从呢个方向去谂，反而系好容易就系当你去到一个胶着嘅状态，而其实你对嗰样嘢唔能够再谂得深入，或者冇一个更加一个比较建设性嘅，即系大家点样去再去相 constructive 嘅 criticism。 其实就会去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些是已经去到没有答案的位置。 一去到这个位置就很核突。 是啊，非常之核突。那结果通常被人赶出教会，或者是劝喻啊，不如你既然这么熟灵，你又这么熟圣经，不如你找间适合一点你去教会啦。咁咁嗱，我如果真的要讲到尾。咁我认同你个讲法啦，我又熟过你，你又的而且确唔够我熟。咁但系。但系如果佢话咁建议我翻一间更加好嘅教会，你又冇建议喎？咁你而家即系咁样，即系 即系踢个斋踢咯， 咪即系斋踢咯。 佢唔系 referral， 即系只个斋踢咯。 系啊，咁啊好可悲嘅。咁我其实转过几次教会 前都發生過一啲類似咁嘅情況，咁、所以其實就令我去諗翻，即係其實究竟嗰個所謂嘅我信嗰樣嘢嗰個立場，其實究竟好多時嗰個爭持啊，因為你當一個人有你話所謂有立場，一個人感受到自己有立場，通常都去遇到呢啲 confront 嗰個位。咁當去到嗰個位嘅時候，就會諗下喂，其實究竟我一路以嚟所謂睇嗰個立場，其實我企嘅定位係咪其實同嗰啲人一樣？即係只不過係、我覺得佢唔係好公平。其實翻翻轉頭，我本身企喺嗰個位，其實係咪我自己都用一啲唔公平嘅睇法去諗人哋？ 係啊，太陽喺東邊升起，向西方落下。 係啊，咁 其實係咪我自己又轉緊咧？咁係咪 類似啲咁樣啦？咁結果就、其實係由自己緊張或者自己信嘅人開，即係去諗住為佢哋企出嚟，開始就去反思呢啲問題。咁結果越睇就越唔對路。就越嚟越多反思，跟住越睇就越睇翻教會點樣成形啊，成個信仰點嚟啊，跟住開始哇，就開始就冇辦法再好投入咁樣所謂同神有一個一對一嘅關係。 同神有一對一嘅關係， 因為其實 呢個其實係香港嘅基督教徒，我見到普遍係因為佢哋就係。太過依賴教會啊！佢太過依賴教會，佢覺得教會係佢同神之間嘅一個唯一嘅一個 link， 係唯一嗰個 link。咁變咗係有啲咩事嘅時候，佢要生起信心或者點樣？佢教會人唔喺度，教會嘅人同佢唔係一個好嘅關係嘅時候咧，咁啊死啦！ 其實有時唔係淨係信徒咁諗嘅，其實因為我自己做過教會領袖，即係一啲小即係帶住即係十幾人咁樣 小組領袖。 其實有時就係雙向嘅，一來啲信徒自己會驚冇咗教會嘅帶領，二來其實教會本身都會考慮到啲信徒如果譬如、去長嘅旅行啊。或者是一些 山高皇帝遠的問題， 是的，都會不是說什麼，就是下意識會覺得喂這個人離開羊群很久、即就會直情是會下意識、即反射神經已經有這樣的感覺，覺得 佛教都有同樣的情況、佛教譬如說、人即如果我們未修到說 很厲害的 層面的時候，最初學的時候都仲要靠翻僧團噶嘛，即係仲要靠一堆和尚佢帶住你修行咁樣。你試下冇翻一排道場， 係啊，跟住你翻對啲人覺得你好似嘅氣場都唔同咁，跟住 我呢咪我最懶嘅，我唔係成日翻去一年先翻一兩次，師傅喺度嗰陣時有陣時會出現， 係啊，跟住會俾啲特別嘅關懷你噶嘛， 唔係啊，係冇特別嘅關懷，係冇啊，個特別嘅關懷就係冇關懷， 關懷 啲你唔係你stranger 嚟噶嘛，街外人嚟，咁久先出嚟一兩次。 不過可能基督教狗有啲唔同嘅，佢有十一奉獻噶嘛，佢點都 出嚟。 咁你要維持你嗰個所謂經濟狀況嘅穩定，你始終就係要去圈翻住，即係個羊一嚟到，你即刻挖刪咗度雜資啊！佢會唔會跳翻出一件事？ 好彩，我哋翻嗰啲道場都有啲比較有錢嘅功德主啊，嗰啲 就唔使咁樣拗，唔使拗人腳咁啊！ 唉，真係大鑊嘅啫。 咁啊，不過唔係嘅，其實有啲世界會係會好考慮呢樣嘢。 係啊，即係當然因為佢嗰、那個。你樣嘢都要錢嘅，老實講，燈油火蠟，你個場如果要租的話，唔係自己物業的話，咁呢係好實際嘅事。咁即係以前我就會覺得好唔應該嘅、我唔熟悉呢啲嘢就，但係倒翻轉頭，如果將心比己嘅，如果我自己去 run 呢個咁嘅地方，喂，個個都話你做善堂噶嘛，你應份攞出嚟噶嘛，咁喂點啊？我喺邊度拗翻嚟？我祈禱啊，唔通好似摩西咁啊，去敲下嚿石，睇下有冇黃金出嚟啊？ 不過有啲人真係信。是啲教會領袖信嘛，即係譬如借錢抗堂都係咁樣㗎嘛，覺得喂總之我問銀行借到錢呢就有辦法喺啲信徒度變出嚟。咁我講返嗰樣嘢就係、其實我就算經歷咗、幾次轉教會，經歷咗幾次呢啲呢，其實我都係諗會唔會係自己嘅企位出咗問題。就唔好少話會質疑聖經，但係直至到我真係好投入喺網上面，即係同一啲比較歐美啲嘅一啲離教者或者一啲信教嘅人呢、去做一啲即係 chat room 上面 交流， 係啊，交流嘅時候咧，其實就又發生咗一個情況，就係、有一個基督徒女仔嚟嘅，咁原本就係 美國人， 咁原本佢係比較屬於啲好都好原教主義嘅。咁但後屘佢生命裏面經歷咗一啲事咧，佢就喺嗰、那個一個公開個 chat room 裏面話自己有少少疑惑。咁、开始就嚟了，因为当时呢其实佢亲近嗰啲人 就冇嘢一嚟㗎。 佢亲近嗰啲人，因为嗰陣时其实有少少係打緊仗㗎，因为就住一个哲學或者係一个宗教上问题。其实一啲非一啲无神论者同埋一啲基督徒其实喺度砌得好緊要。 角力 㗎係。角力得好緊要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好俗心嘅一个人物，佢居然讲埋啲咁嘢。跟住呢结果就引嚟一啲 Calvinist， 即係一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个宗派的人呢，是超级地去质疑这个人，哇，这个人是鬼 啊，叛徒啊， 是叛徒。因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意思就是其实神如果一早拣选你的话呢，其实你没可能会有犹豫，因为神是知道所有东西的，他全知的嘛，他拣得你的话，你已经是永世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口里面或者你的行为上面你表达出来你有犹豫，即是代表其实你 一开始已经不是， 一开始已经不是。 哇，咁呢样嘢好大镬喎，对于佢嚟讲嘅 challenge 晒佢以往嘅所有嘅修为。 而我就是因为我其实一路都有留意呢个人，因为佢比较，佢虽然系比较原教主义，但系其实佢有时同一啲非基督徒或者系无神论者倾嘅时候咧，佢啲言辞都唔系话咁无情，即系咁都几顾及人嘅感受。咁我有留意呢个人嘅时候，我就可以发觉哇唔得掂嗰啲，佢只不过提出咗一个问题之后就系咁俾人捉住。 追住嚟咬啦， 跟住就结果搞到佢越嚟越缩啦。咁嗰阵时就话：喂，咁你打仗打得咁紧凑，你仲缩，即系会有咁样嘅情况，咁就令佢更加抽离。咁结果佢抽离， 佢抽离原因好简单，佢唔想同你嘈啊嘛。 系啊，熟人嚟噶嘛，因为真系同埋真系当系朋友嚟噶嘛，弟兄姊妹添，甚至即系如果你讲系基督徒 以前 嘅 弟兄姊妹，而家你走嚟咬我， 甚至基督徒会觉得，即系我头先即系同你闲谈都讲过，即系基督徒好多时候都系谂熟灵争战噶嘛，即系好似哇，你每一日都喺同撒旦打紧仗，咁差唔多大家都好似有啲打仗，即系士兵之间嘅 brotherhood 咁嘅感情。 系啊系， 但你突然之间就系因为喺个 chat room 度。就住一件事提，即系有一个所谓嘅 holdback， 一个疑问啫。其实就变成咁咯，啲人即刻会质疑：喂，其实你一开始你就唔系。咁嗰个感受 好 betrayed 啊，会觉得 好， 即系系个当事人自己本身会觉得，即系你以前你对我关心，你以前你对我支持，原来去到呢一刻你咁样，你一嘢就话我以前转，一开始就唔系噶啦。 又或者即系喺好多话题上面，你拗赢咗好多无神论者，咁大家一齐好 cheer up 啊，好热心啊，好开心啊，即系会觉得大家系战友咁样样噶嘛。但系嗰一刻其实就系有一种好大嘅落差。咁而我睇到呢种情况，我心谂喂，唔系好对路嘅，咁我就更加，因为我当时已经离开咗教会噶啦，其实我自己就当系咁教， 即系冇定期翻去嗰种， 系冇定期翻噶啦，甚至就觉得咁我一系就唔翻嘅啫，一翻就要投入噶啦，即系我系嗰种谂法嘅人嚟嘅。咁既然即系好似都冇乜教会嘅定位可以，即系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知点样企落去。咁又惊发生咗一种情况，又有争拗嘅时候，我又要企。我一企出嚟又攋嘢，大家都唔好办事，系咪？即系对于教会领袖嚟讲，咁叫我咪唔翻咯。咁唔翻，咁喺网上面就见到一啲自己熟又系熟嘅人，突然之间因为啲咁样嘅事情俾人攻击嘅时候，其实就谂翻转头，喂， 好相似 啊！我而家连教会嘅立场都冇，都会就住呢啲事情，就系因为一个咁嘅疑问，就系、是、即刻俾人话，唔系话因为喂。你有犹豫啊，或者是话你啊点解咁软弱啊，或者话你唔砌得啊？而家系直情质疑你一开始已经唔系、啊。 其实好明显个即系成件事嗰个问题喺边度？成件事个问题就系佢哋将嗰个教会嗰个面子啊，教会嗰个存在个重要性，教会嘅 survival， 又或者将自己 系凌驾咗你入边每一个成员佢自己嘅心灵需要，即系应该即系点讲咧？如果喺佛教少少嘅角度去讲的话，就系、是、菩萨不舍，唔会舍弃任何个众生噶嘛。即系你因为 OK， 你系修行人，你有啲咩你收错咗，走佛魔好咩都好 ，suppose 你要走翻去执翻嚟噶嘛？你唔系要放狗去成班去咬佢噶嘛？唔系啊嘛？咁 你而家就係、是、你頭先你講個情況，就令到嗰個原本可能褪咗一步咁少嘅啫， 係只不過停一停啫嘛， 停一停，喂，跟住你即刻放曬嚟成班咁樣咬我， 仲要話佢一開始就唔係基督徒喎，其實呢樣嘢打擊好大，係 好大好大嘅傷害嚟嘅，呢個係一個 嗰個直情好似係一種 即係你唔係你阿媽生出嚟咁啊， 係啊， 哇，你仲唔驚啊？ 甚至係唔係因為你做咗啲破壞性，其實係好似你一開始已經係一個叛徒。 嗯， 那个指控其实是好、那个落差好大的，即 是 同 样。 咁我由嗰阵时开始就会觉得，喂，而家唔系讲紧教会的立场，系就住一啲信仰上面个定义嘅。咁我就会就所以亦都系因为咁，我就再睇好多关于即系所谓基督教里面各样嘅定义嘅问题。咁当中亦都牵涉即系头先讲关于自由意志呢样嘢啊，即系信耶稣。得永生呢个好基本，即系一个人去自由去抉择吓。咁其实就系谂呢啲嘢嘅时候，发觉唉，算啦。其实 谂到攰系 嘛？唔系，系太落后啊！好多嘢已经落后于我切实嘅需要。即系譬如我，如果讲嗱，我就唔觉得我属灵上有病嘅。即系大家就要举个例子，哇！其实我个病，全世界人而家净系得我有嘅。咁根本上医疗系统系冇办法可以医到我嚟，即系现行 即系普遍嘅公立医院嘅冇啫。 唔系即系讲个浅白啲啊， 可能你去啲德国嗰啲 lab 会有嘅。 系啦，其实我就唔觉得我有病啫，只不过讲个浅白啲嘅例子就系现行根本上已经嗰啲所有嘅论述已经系解答唔到我谂紧嘅问题，咁结果我咪完全咁去抽离呢件事情。咁亦都翻转头谂翻就系其实我其实喺好耐之前咧，我翻教会曾经有一个人，有一个领袖，嗰阵时仲系一个僆仔，佢问我，佢话：喂，阿远啊，如果你发觉你有一日你发觉你信错咗教，或者你觉得圣经里面有啲嘢讲得唔啱，你会点啊？嗰阵时其实 好大胆啊！呢个问题其实， 但系其实因为我嗰阵时系排水礼班，结果排都冇得排，我答咗佢，我俾咗佢嘅答案，令到我冇得排。我点答佢？我 试你原来 系我后屘谂翻先知，嗰阵时好后生唔知。咁其实我嗰阵时嘅答案就话，我嘅人生就系希望接近真理。假如我有一日发觉圣经唔啱，我咪唔跟，我咪。 哦，因为你将真理凌驾咗圣经。 是我那个答案其实令他这样想。但其实我当时我都很信圣经是唯一的真理来的嘛。其实我当时这样答就没想过质疑圣经，我只不过就说这个 是最真实的答案。这个是最真实的答案。 这个是立场来的嘛。那你信神圣经都只不过是一本书啫。那虽然是圣言。即系，但系个问题 是，你可以取巧啲嘅，你话真，你话圣经咪就系真理嘅 manifestation 咯，咁样 冇嘅。佢嗰阵时，佢试我嗰个动机，我嗰个答案，其实就算我好似系啊，如果我以一个所谓即系接近真理凌驾咗一本。佢能夠利用嘅一個工具嘅話，即係其實我唔受佢操控咯。如果佢諗住用聖經嚟操控我，咪得咯。 即係如果一個團體佢以一個教條嚟去做所有嘅行政行為上邊嘅依歸嘅時候，又如果你唔臣服於係啦，如果你唔臣服於嗰套嘅講法的話咧，咁佢咪就係當你係個 control 嘅人咯。 係啊，直接篩你出嚟，我連水領班都冇得排。 好多唔同嘅團體都有呢事發生，其實 係啊，所以 不淨止教會。 咁啊，系啦，后屘所以其实所谓离教，其实我唔系真系离教嘅，其实系成个演变，系啊，出嚟我就系喺谂真理嘅过程里边，即系发觉现行嗰啲所谓嘅真理，佢嗰个发展已经追唔上我嘅问题，已经答唔到我，咁所以就 正方济国，你知边个啊？正方济国， 听过呢个名。 聽過你的名 字，但是不知道其實， 因為你屬基督教多一點，不是天主教。聖方濟各呢，我沒有理解錯，或者我沒有記錯，他就是一個即係以前教會最嗰陣時係最打橫嚟行，壟斷曬所有嘅嘢，最多錢嘅時候咧，佢原本佢可以嗰陣時佢喺修道院原本係可以好高床軟枕啊，可以無端端就好多錢收到嗰啲人，但係佢忽然之間一日佢可能見到好多同伴係好離譜啊呢啲做法，佢就諗啊，哎班仆街究竟係侍奉緊錢定係侍奉緊神咧？係咪？咁當時佢就諗咗一餐之後咧，佢發覺佢 fit in 唔到啊，有似你咁 fit in 唔到。 跟住佢就做一樣嘢啦，佢就諗啊，以前喂唔係喎，咁樣唔對路喎，啲以前施洗者約翰嗰種嘅生活方式，佢、就好向往咩難步啊、食蝗蟲嗰啲咧，咁佢就話喂，我覺得咁樣先至係侍奉神喎，咁佢離開咗，佢就離開咗修道院，嗱離開修道院即係唔係離開嗰個信仰。离开了修道院之后呢，他就真的用施洗者约翰那种的生活方式，就在野外那里去生活，又吃蝗虫啊，又 很清苦的，即又做粗重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做，有时帮埋人，帮啲好穷的人，慢慢感召到有些朋友啊，跟他一起同样的修法，行过条河，啲鱼咧咁样合下个口咁走埋，你知嗰啲咩事噶啦吓？冬天对住棵树，棵树落晒叶啊！我哋讨论下神啦，不如咁样，跟住飙晒乱牙开花嗰啲咧吓。咁嗰个年代啊，嗰、那个教皇传召过去嘅，就叫你面前啊！我听人讲话你行咗神迹喎，点咁样，系咪真系啲咁嘅事噶？咁咁佢讲埋啲废话去老点个教皇啊！我妈整个蓝莓批好味嗰啲诸如此类嘅嘢啦。咁跟住嗰阵时教皇佢讲。我呢条友癫嘅，呢条友傻嘅，呢条友啲人讲到佢咁犀利，又行神迹又成，佢傻嘅嘛，边度系真嘅啫？咁嗱，呢句说话跟住佢答嗰句话好重要，佢话系啊，我傻噶，但系我系神嘅傻瓜。所以点解我哋重遇翻嘅时候，即系开头喺文字上边，喺 web 上边，我哋讲翻嘢嘅时间。你開始同我講呢樣，我好驚訝嘅，老實講，因為你之前嘅信 係啊， 好堅定嘅，佢係好少有咁堅定嘅人。咁我覺得哇，你我即係 到而家都好堅定，不過係對於真理嗰個執著比較堅定， 即係爭在唔係嗰堆人嗰套嘢咁解啫嘛， 唔 係 嗰套嘢咯， 嚇唔係嗰堆人嗰套嘢咁解啫。但係喺我心目中，即係 after 我同你講咁多嘢之後，我都係覺得你 you're still a man of God， 即係只不過係。那個 style 的方式不是他們那種方式那解而已， 完全直情都兩個世界。有時我會覺得就是說，如果真的要講這個世界有神的話，其實這個世界就似乎即是怎麼說，好像拿了一些古代的文明的東西，就一路吃老本，就直到現在就根本從來都沒有真的 沒有去 evolve 過， 是一件很即系去到好似已经去到悬崖嗰度咯， 去到樽颈， 系啊，去到尽头咯， 就嚟扑噶咯，咁啊，仲唔变？ 咁我唯有自己搭条路出嚟咯。咁其实我自己都演变一啲、即系哲学理论，咁自己都谂紧啲咁样样咯，系咯。 佛教都有同样情况噶、佛教你即系如果系古人嗰堆嘅修行方式咧，咁有好多老实讲，边度跟道啊，嗰啲咩过午不食啊，嗰啲咁嘅，即系啲教有啲戒律上边嘅嘢咧，你唔跟住个时间环境去转嘅时候咧，嗰样嘢就开始死噶啦。咁所以而家有啲新派啲嗰啲佛教话，喂，我哋讲戒酒嗰样嘢，五戒入边第五戒唔可以饮酒。我哋就会深究啦，点解唔可以饮酒先？饮酒就系惊你。醉醺醺的时候你乱嚟一通嘛，你唔记得晒啲戒律嘛。咁唔係喂，我哋有啲祖师呀，佢可以戒鱼都走㗎喎。咁点解佢唔可以飲，係咪？即係嗰个戒律就开始会变，一变嘅时候你就开始活。你就係你唔变嘅话先变。 同埋变嚟变去只不过转个立场，譬如有即係我自己经历过嘅啫，譬如个教会比较灵恩，跟住开始发觉啲人唔拜喎，跟住走去福音派嗰边啦。咁摆嚟摆去，其实福音派灵恩福音派。咁你会发觉其实根本嚟嚟去去，你只不过将嗰个左右个方向，你喺中间咁样徘徊，但係从来都唔会喺嗰、那个即係问题嘅核心。究竟乜嘢会令到你 左右搵唔到一个安住嘅位置，即係搵唔到一个 piece of 嗱，我就唔觉得真係会有一个安住嘅位置，但係起码有一个所谓叫做突破啊。即係譬如好似人类发明咗或者可以利用到电力，都叫做系一个 可以争好远啦。 系啊，文明嘅一个突破。咁其实喺宗教上面会唔会再有咁嘅突破咧？咁其实曾经所谓即系天主教或者喺罗马教廷度分拆，即系所谓而家嘅基督教，即系演变到后期嘅基督教，其实中间都系经历咗一个 lift 噶嘛。只不过嗰个 lift 其实好窄嘅。 你之后基督教都有再搣其他出嚟嘅。 系啊，唔系最惨系。 其實基督教會有少少係比較 普遍淺白啲嘅講法，就係話基督教會批評天主教就係用一個行為嘅方式去得救嘛。咁而基督教就誒、講信因信稱義啊嘛。咁但係其實咧，基督教咧會遇到一個問題，就係話，因為你每一刻都是徘徊在生死之間，因為你之前所有的功德不計， 你隨時會死 的， 人生無 常。是啊，你隨時會死的。你昨日還帶很多人信主，但你第二日，或者不要說第二日，你下一個鐘頭可能你就被撒旦，你就不是夢主衝召，是被撒旦勾魂。是這樣的，即是 你一刻不是說 死亡，而是你的靈魂是由永生和永滅 eternal damnation， 是啊，中间你永远在度徘徊。基督教当他放弃了天主教那个所谓一个在行为上面嗰啲规条的时候，其实就会变到咁。所以你会发觉基督教咧对于信徒的行为咧好冇安全感嘅，即系有 好多恐惧嘅， 系好多恐惧， 好冇信心啊对啲信徒。 所以好多时候你会发觉基督教好兴会用一啲话题性或者一啲时兴嘅嘢去吸引啲人走埋一齐。但是天主教就比较好难用这个鞋到的，尤其是那个安息回天主教，有些所谓天主教的青年团体都叫做热心，但其实他们所谓的热心都好像一些叫即福音教派那些阿伯那些已经是四十几岁的团体。 所有怎样的信念，你宗教又好政治的信念又好，即你是要跟住那个时间环境去变，你不变的话呢就变了你啲細嘅咧，你 followers 咧就好唔開心啊，好驚，好唔開心嘅，好容易會變成咁樣。 又或者你純粹語 咁，所以咧就即系係啦，即係今日我哋時間即係差唔多啦，真係唔夠講啊，所以話俾你聽，即係見到哇講一個鐘好大鑊咁講啊，講下冇噶啦咁。所以咧即係下一次咧嗱，我哋又再揾機會咧同阿遠咧講多啲深入講下呢啲嘅呢個宗教啊、哲學啊、信仰啊嘅心靈嘅問題。 好， 咁下次再见咯。 好，再见， 拜拜。